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19集，梦回。阿赤仓皇地逃向原路，蝎子们在中途放出了自己的猎隼，浪淘血晶一往无前，在重甲的铿锵声里奋起直追。离北铁骑群主的马蹄声踏得蝎子们心慌意乱，唯恐脚下的冰层皲裂，那声音就碾在马屁股上。阿赤咬紧牙关，他屈辱地在风中回首，只能看到那尊重甲萧迟也。八音忽然勒住马头，从侧面撞到了阿赤，厉声说： 撤撤撤，阿赤别再靠他了。 暴雪似飞花，天地化为了静寂，变杀骑兵在风中横冲直撞，足足跑了小半个时辰才甩掉了一杯铁骑。他们不敢停，回到原路时，八音突然说： 拔掉路标，不要给萧迟也留下。 他们沿着原路埋头苦冲，按照八音的话，没有给后边的离北铁骑留下路标。 明早你调兵回击。 八音闷在风铃里，睫毛被风染白，几乎要睁不开了。 萧迟也失去了方向，定然逃不出茶室河。 阿赤面色铁青，他满腔怒火烧得心肺难受，甚至连照面都没有打，就被萧迟也耍得团团转，这口气无论如何都咽不下。 听着，阿赤。 八音追着风驰电掣的阿赤，扯下风铃喊道： 别中了他的激将法，你懂吗？他是故意的，他杀掉了我的双翼。 阿赤忍无可忍地朝八音喊： 这是在向我示威，这只狗崽子。 三日前，阿赤打掉了萧迟野的左翼部队，今天萧迟野就站在那里爆掉了阿赤的左右双翼，双翼前锋都是精锐，阿赤的心都在滴血。他觉得这是萧迟野给他的警告，那份威胁已经登在了他的脸上。阿赤失控地低吼着： 我要杀了他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 八音一拳把阿赤砸下马背，马失去主人，减缓了速度，停在了前方。阿赤滚在雪中，胸口猛烈地起伏着。 何苏何日无所不知，你如果还想让蝎子并入十二部，就在明早把他解决掉。 八音沉声说： 失去理智就会沦为柴狗，柴狗是咬不死狼的，你最好清醒点。 阿赤躺在雪地上，抓了把雪擦脸，他爬起来追上自己的马，不再讲一句话。骑兵的氛围低沉，阿赤和八音都不再开口，后边的人也不敢开口。他们在暴雪中又跑了个把时辰，战马都累得喘息，好在路标已经指到了尽头。阿赤勒缓马速上岸。 猎隼会通知援兵往这里赶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待。 八音胸口不安，他因为内敛而格外在意环境，此刻雪茫茫地遮蔽天地，让他看不清几步以外的情况。但他敏锐地觉察到了，这里根本不是他们来时的端州东南方。 走错了。 八音喃喃着，眯眼抵挡狂风，在推开的雪雾里隐约地窥见了前方。 这里是 后方还没有登岸的马骤然失足，后蹄滑进了冰窟窿里，风雪迷眼，马背上的蝎子拽着缰绳想把马往冰面上赶，马的后膝却在慌张里磕断在了冰岩上，接着整匹马嘶鸣着仰翻进水中。队伍霎时间乱了，马都惊慌起来，蝎子们呵斥无果，都怕自己也滑进去，只能用力抽着马鞭。阿赤在嘈杂的呵斥声里听见了重甲的声音，他原以为是错觉，可是没过多久，漆黑的铁骑就真的出现在了雪中。阿赤再喘也反应过来了，他后退着喊道： 上马激情。 这路标是真的， 但位置早被萧迟也挪到了其他地方。脚印确实是障眼法，萧迟也本意就是想把他们驱赶到这里来。阿迟看八音还在原地，便狠狠撞他一下，骂道：“ 上马，别他妈发呆！” 八音转动着眼珠，看向阿迟。阿迟如有所感，看向前方，不禁悚然色变。前方黑黢黢的，不是别地，正是茶石天坑。阿赤擦着鬓边的汗，放眼望出去，看见离北铁骑的双翼从两侧包到了前方。他回过头，看见了萧迟也。七年前，边杀骑兵在这里坑杀了40000端州守备军。七年后，同样是暴雪夜，萧迟也用同样的阵型把他们推到了茶石天坑前。阿赤不认得萧迟也，但他在这一刻极易地明白了萧迟也的用意。八音喉结滑动，他捏着牛皮包裹的书，低念着哈森的那句话：“ 以牙还牙。” 萧迟也是最难缠的狼，八音知道他为了夺回萧方旭可以咬死哈森，这样的对手一旦记住了伤痕，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疯狂撕咬。 援兵片刻就到， 阿迟到了这个关头反而冷静下来，他盯着萧迟也， 撑过了这一会儿，这里就还是我们的屠宰场。 阿迟直到今天都没有看到过萧迟也的真容，但他隔着那头盔仿佛感受到了萧迟也的嗤笑。阿迟不信鞭杀的天神，他信自己的纹身。作为夹缝中存活的蝎子，直到头颅离开身体的那一刻，他才会复苏。然而萧迟也同样信自己的纹身，那既是他的父亲，也是他的离北。哈森留下的疤痕无时无刻不在灼烧，他已经压抑了太久，甚至能够听见狼里刀在鞘中咆哮。雪穹下的狂风凌虐着琼花，把它们撕成了片片瓣瓣的飞絮。在裙白迷眼的刹那间，阿赤看到铁骑冲锋了，铁甲像是蒙尘的刀锋，迎面而来时气势犹如惊涛骇浪，把浑身的灰尘都掸尽了，露出了锋芒爆射的锋刃。萧迟也在铁锤抡来的时候靠狼里刀格挡，他的马没有停下，在刀锋刺了的摩擦声里带着铁骑撞在了骑兵的脸上。浪涛雪晶包裹着重甲，甩头时撞歪了挡路的矮种马，骑兵好似捏爆的水囊，在萧迟也的重击下抵抗了短短的几个眨眼，接着被战车撞得节节后退。天坑就横在不远处，他们再退就要跌进去了。阿赤提起重达百斤的铁锤，在这短促的交锋里认清萧迟也就是要害。他抡翻了面前的铁骑，听对方的头部砰的撞在雪中，马蹄踏过人体，在转瞬间就抡到了萧迟也眼前。可是他抡空了，阿赤以为萧迟也会趁胜追击，但是萧迟也没有，他退回了离北铁骑的前端。这只战车随即发生了变化，八音抱着书挤在后边，清楚地看见了离北铁骑在变化。那是离北铁骑吗？那根本就是辆重型战车。萧迟也不肯放弃萧方旭的重甲，他不想证明老爹是错的。他在经过陆广白、戚竹英和尹昌三个人以后得到了新的离北铁骑。萧迟也在重的基础上扔掉了离北铁骑曾经的长刀，他给跟着自己的离北铁骑配备了新的刀，这是真正的长刀，长刀铁锤根本无法靠近。他在交战地观察过陆广白的步兵，战车阵型能够隐藏起不够快的弱点，萧迟也直接砍掉了追逐的必要，他要边杀骑兵自己撞上来。戚竹英在交战地打的那场攻防是熟练使用轻重骑的调换，萧迟也把禁军和离北铁骑杂糅在一起，只要他们出现在同一个战场，就有变幻莫测的打法。野战不是哈森的天下，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尹昌的尖刀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